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25，唐纪41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。大历九年春正月壬寅，田神公薨于京师。李朗镇恶使杨由自李州沿江而下，擅出境至鄂州。赵听入朝，游遂溯汉江而上，富州颍州皆必城自守。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兵备之。二月辛未，徐州军乱，刺史梁成于城走。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，刘之累年，景病死鲁中。庚辰，便宋兵防丘者千500人到库才溃归，田神公薨故也。己丑，以神公弟神玉之便宋留后。癸巳，郭子仪入朝，上言朔方国之北门，中间战事耗散，食材有一，今吐蕃兼合拢之地，杂羌魂之众，势强十倍，远更于诸道各发精卒，成4-5万人，则制胜之道必矣。三月戊申，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弃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，上意欲固结其心，而承嗣亦骄慢，以李朗镇恶使杨由为洮州刺史，陇右节度兵马使。下四月甲申，郭子仪辞还滨州，复为上言边事，至涕泗交流。人臣赦天下。五月丙午，杨由自李州入朝。泾原节度使马林入朝，奉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，丙寅，以林为左仆射。六月，卢龙节度使朱子遣帝涛奉表请入朝，其请自将部骑5000防丘，上许之，仍未先驻大地于京师以待之。癸未，兴善寺胡僧不空足，赐开府仪同三司，司空，赐爵肃国公，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。京师汉，京兆尹黎干作土龙祈雨，自与巫习更舞，弥月不语，又导于文宣王，上闻之，命撤土龙，减善节用。秋七月戊午，雨。朱此入朝，至魏州，有疾，诸将请还，四见而行。此曰死则于师而前，诸将不敢复言。九月庚子，至京师，市民观者如堵。辛丑，宴此及将士于延英殿，犒赏之盛近时未有。人吟回纥擅出鸿胪寺，白昼杀人，有司擒之，上事不问。贾臣命郭子仪、李抱玉、马林、朱此分统诸道防丘之兵。冬十月壬申，信王黄薨，乙亥，梁王玄薨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 又招义将吏使作乱。十年春正月丁酉，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刘后薛鄂，率其众归成嗣。成嗣声言救援，引兵袭相州，取之。鄂奔明州，上表请入朝，许之。辛丑，郭子仪入朝，人吟寿王冒薨。以四诸此表请刘阙下，以帝涛指幽州卢龙刘后，许之。昭义皮将薛泽为相州刺史，薛雄为魏州刺史，薛坚为明州刺史，解薛嵩之族也。戊申，上命内侍魏之谷如魏州御田成嗣，使各守封疆。成嗣不奉诏。癸丑，遣大将卢子期取明州，杨光朝取魏州。乙卯，西川节度使崔宁走破吐蕃数万余西山，斩首万级，俘虏数千人。丙辰，诏诸道兵有逃亡者，非成至赤，无德者诏目。二月乙丑，田承嗣有魏州刺史薛雄，雄不从，使道杀之，屠其家，进据相魏四州之地，自置长史，掠其精兵良马，西归魏州。彼魏之谷与共寻慈相二州，使其将士割耳离面，请成嗣为帅。新魏立皇子树为穆王，余为琛王，连为恩王，构为夫王，训为隋王，造为新王，新为韶王，运为嘉王，豫为端王，豫为顿王，通为公王，达为元王，义为雅王。丙子，以化州刺史李成昭指昭义留后。河阳三城使常修明苛刻少恩，其军事防丘者归，修明出城烙之，防丘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，修明本东都。军事奉兵马使王维公为帅，大略数日乃定，上命监军冉廷兰为辅之。三月甲午，陕州军乱，逐兵马使赵令真，观察使李国清不能进，卑辞便拜将士，乃得脱去。军事大略酷物，会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，过陕，上命忠臣暗之，将士为忠臣兵危，不敢动。忠臣设吉围，令军士匿名投库物，一日获万民，尽以给其从兵为赏。以四薛鄂常修明解义阙请罪，上事不问。初，承德节度使李宝臣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为田承嗣所卿，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，在魏州与承嗣子为击球，马惊误触为死。承嗣怒，求宝正以告宝臣，宝臣谢教斥不谨， 封帐授承嗣，使踏之。承嗣遂杖杀保正，由是两镇交恶。即承嗣俱命，保臣正己皆上表请讨之，上意欲因其系讨承嗣。下四月已未，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，仍命河东、承德、幽州、淄青、淮西、永平、汴宋、河阳、泽路诸道发兵前临魏博，若承嗣尚获机围，即令进讨。遂指承嗣及其侄曰：“自于将士地职，苟能自拔，一切不问。”使朱涛方恭顺，与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坚逊攻其北，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。五月已未，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。丁未，李正己攻德州，拔之。李忠臣同永平、河阳、淮泽部计四万进攻魏州。六月辛未，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，志清以其众降李保臣。贾诩，承嗣自将为冀州。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经济四千御之，保臣大军既至，承嗣稍辎重而遁。孝忠本西也。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，部将多叛而聚。秋八月，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。辛巳，郭子仪还滨州。子仪常奏滁州县官一人，不报。辽左相卫曰：“以令公勋德，奏一属吏而不从，何宰相之不知体？”子仪闻之，谓辽左曰：“自兵兴以来，方镇武臣多跋扈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常委屈从之，此无他，乃夷之也。今子仪所奏事，人主以其不可行而治之，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，诸君可贺矣，有何怪焉？”闻者皆服。己丑，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叩磁州。九月戊申，回纥白昼赐士人常出，有司执之，喜万年狱。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，灼伤狱吏，劫囚而去，上亦不问。壬子，吐蕃寇临京。癸丑，寇陇州及浦润，大略人畜而去，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。丙辰，凤翔节度使李抱玉走破吐蕃于义宁。李保臣正己会于枣强，进为贝州。田承嗣出兵救之，两军各享士卒，承德赏厚，平卢赏薄。既罢，平卢士卒有怨言，正己恐其为变，引兵退，保臣亦退。李忠臣闻之，是魏州，南渡河，屯阳武。保臣与朱涛攻沧州，承嗣从腹地停界守之，保臣不能克。 吐蕃寇荆州，泾原节度使马林破之于百里城。戊午，命卢龙节度使朱此出镇奉天行营。冬十月辛酉，朔日有食之。卢子期攻磁州，成基县。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成昭共救之，大破子期于清水。秦子期送京师斩之。河南诸将有大破田悦于陈留，田城四据。初，李正己遣使至魏州，成嗣求之，至是礼而遣之。遣使尽集境内户口甲兵古帛之数以与之，曰：成嗣今年八十又六，客死无日，诸子不孝，月亦孱弱，凡今日所有，为公守耳，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？立使者于庭，南向拜而受书，有图正己之相，焚香示之。正己悦，遂按兵不进。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。成嗣既无南顾之余，得专一北方，上加李宝臣之功。遣中使马承倩击诏烙之，将还。宝臣一起管，谓之百监。承倩够力，至出道中，宝臣残其左右。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：今公在军中心立功，庶子上耳，况寇平之后，以一幅诏书诏归阙下，一匹夫耳，不如视成嗣以为己资。宝臣遂有顽寇之志。成嗣知范阳宝臣乡里，心常遇之，因客时作谶云：二弟同工事万全，将田为旅入幽燕。密令一宝臣境内，使望气者言彼有亡气，宝臣举而得之。又令客说之曰：公与朱涛共取沧州，得之则地归国，非公所有，公能舍成嗣之罪，请以沧州归公，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。公以经济前驱，成嗣以不足计之，灭不克矣。宝臣喜，为是何服谶，遂与成嗣通谋，密图范阳。成嗣亦陈兵敬上。宝臣谓涛使者曰：闻诸公仪貌如神，愿得画像观之。涛与之。宝臣至于社堂，与诸将共观之，曰：真神人也。涛军于瓦桥，宝臣选经济二千，通夜驰三百里袭之。戒曰：取貌如社堂者。使两军方睦，讨不与有变，狼狈出战而败，会一他服得免。宝臣欲乘胜取范阳，涛使雄武军使昌平刘烹守刘府，宝臣知有备，不敢进。成嗣闻幽衡兵骄，即引军南还。使谓宝臣曰：河内有井，不暇从攻， 时尚谶闻，无细为之耳。宝臣惭怒而退。宝臣既与朱涛有隙，以张孝忠为益州刺史，使将经济7000以备之。丙寅，贵妃独孤氏薨。丁卯，追谥贞义皇后。11月丁酉，田城四将吴锡光以瀛州降。岭南节度使陆四公擢刘仁、孟尧、敬勉为将，讨哥舒黄。尧以大军当其冲，勉自剑道轻入。丁未，克广州，斩哥舒晃及其党10000余人。四公之讨黄也，荣管经略使王弘遣将将兵助之。西元贼帅谭问乘虚袭荣州，弘伏兵击擒之。12月，回纥千计寇夏州，州将梁荣宗破之于污水。郭子仪遣兵3000救夏州，回纥遁去。元在王进奏魏州严贵，请进言入其境以困之，尚不许，曰：“城四复镇，百姓何罪？”田承嗣请入朝，李正己、吕谓之上表，其许其自心。11年春正月壬辰，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。辛亥，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似节度及突厥、突厥浑低羌群蛮众20余万，斩首10000余级。2月庚辰，田承嗣副遣使上表请入朝，上乃下诏赦承嗣罪，复其官爵，听与家属入朝。其所部据朝命者，一切不问。辛巳，增朔方50000戍兵以备回纥。3月戊子，河阳军乱，逐监军冉廷兰出城，大略3日。廷兰乘备而入，诛乱者数10人，乃定。5月，便送刘后田神狱卒。都虞后李灵耀杀兵马使，蒲州刺史孟建北截田承嗣为援。癸巳，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卞宋等8州留后，以为以灵耀为蒲州刺史。灵耀不受诏。6月戊午，以灵耀为卞宋留后，遣使宣慰。秋9月，田承嗣遣兵寇华州，败李勉。吐蕃寇石门，入长泽川。8月丙寅，加卢龙节度使朱子同平章事。李灵耀继为留后，亦骄慢，昔以其党为管内8州刺史，县令，欲效河北诸镇。甲申，召淮西节度使李忠臣、永平节度使李勉、河阳3城使马遂讨之，淮南节度使陈绍游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耀。便送兵马使设节度副使李僧会，灵耀之谋主也。宋州衙门将刘昌遣僧沈表 前睡僧会。僧会召问计，常谓之气沉逆顺。僧会乃与变送牙将高平，使引金遣神表，奉表一经师，请讨灵药。九月壬戌，以僧会为宋州刺史，平为曹州刺史，引金为运州刺史。乙丑，李忠臣、马遂均于郑州，灵耀引兵逆战，两军不易其志，退军行泽。淮西军士溃去者十五六，郑州市民皆惊，走入东都。忠臣将归淮西，遂固执不可，曰：以顺讨逆，何忧不克？乃何自弃功名？坚壁不动。忠臣闻之，稍收散卒。数日皆集，军士复振。戊辰，李正己奏客运蒲二州。壬申，李僧会拜灵药兵于雍丘。冬十月，李忠臣、马遂进击灵药，忠臣行遍南，遂行遍北，屡破灵药兵。壬寅，与陈少游、钱君和与灵药大战于汴州城西，灵药败，入城固守。癸卯，忠臣等围之。田承嗣遣田悦将兵救灵药，拜永平、资清兵于匡城。程胜进军汴州，营于城北数里。丙午，忠臣遣皮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夜入其营，纵横贯穿，斩数十人而还。营中大骇，忠臣遂因以大军长之，鼓噪而入，越众不战而溃。越脱身北走，将士死者相枕藉，不可生数。灵药闻之，开门夜遁。汴州平，重倩本西也。丁未，灵药至围城，永平将杜如江擒之，遂知忠臣暴力，以几功让之，不入汴城，引军西屯板桥。忠臣入城，果专其功。宋州刺史李僧会与之争功，忠臣因会击杀之，又欲杀刘昌，昌遁逃得免。贾银、李勉谢送李灵耀至京师，斩之。十二月丁亥，李正己、李宝臣并加同平章事。京元节度使马林吉吉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使，复以后事。秀实严兵以备非常。丙申，临轰，军中奔哭者数千人，宣夜门平，秀实悉不听入，命押牙马迪至丧事于内，李汉会皆宾客于外，妻妾子孙位于堂，宗族位于庭，将佐位于前，牙士卒哭于营伍，百姓各守其家。有离位偶语于渠路，则直而求之，匪护丧从行者无得远送。至祭拜哭，皆有仪节，送丧近远，皆有定处， 违者以军法从事。都虞候使廷干、兵马使崔真、石将张景华谋殷桑作乱，秀实知之，奏廷干入宿卫，喜真屯灵台，补景华外职，不录一人，军府厌然。林家富有无算，置地京师，假于勋贵，中堂费200,000，他是所减无几，其子孙无姓，家自寻尽。戊戌，昭义节度使李成昭表称疾笃，以泽路行军司马李抱真兼之辞行两州留后。庚戌，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，仍领汴州刺史，至汴州。12年春3月乙卯，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奉祥、淮泽路、秦陇节度使李抱玉薨，李抱真仍领淮泽路留后。癸亥，以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，防襄州人也。田承嗣竟不入朝，又助李灵耀，赏复命讨之。承嗣乃复上表谢罪，上意无如之何。庚午，悉复承嗣官爵，仍令不必入朝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原在专横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进复之，二人俱贪。在妻王氏及子伯和、仲武、晋弟妹及尼出入者征纳贿赂，又以正事委群吏，事之求进者补结其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，无由自答，上含容累年，再进不圈，上欲诛之，恐左右漏泄，无可与言者。独与左金吾大将军无凑谋之，凑上之旧也。会有告再进，也教徒为不轨者，庚辰，上谕严英殿，命凑收再进于正室堂，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细谕，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同居之，问端皆出于晋中，仍遣中使皆以殷事，在晋皆服罪。是日，先杖杀左卫将军，知内侍省事董秀于晋中，乃赐在自尽于万年县。再请主者，愿得快死。主者曰：“相公须受少侮辱，勿怪。”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。王进出亦赐自尽。刘晏谓李涵等曰：“故事重刑复奏，况大臣乎？且伐有守从，以更秉禁之。”韩等从之，上乃贬进阔州刺史。在妻王氏，中嗣之女也。及子伯和、仲武、技能皆服诛。有司即在家财胡椒至800担，他勿趁事。夏4月壬午， 以太常卿杨婉为中书侍郎，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婉性清简简素，至夏之日，朝野相贺。郭子仪访宴客，闻之，简座中升月五分之四，经召引离干，邹从甚盛，即日省之，只存十计。中丞崔宽地设红尺，即毁撤之。癸未，贬吏部侍郎杨延、谏议大夫韩回、包吉、起居舍人韩慧等，皆在党也。延，凤翔人，在长银有文学才望者一人，亲厚之，翌日欲以待己，故言急于贬。回，晃之地也。会，南阳人也。赏出狱进诸言等，无凑见就百端，使贬官。丁酉，吐蕃寇离雅州，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。原在以事进者多乐京师，误其逼己，乃至俸禄，后外官而薄京官，京官不能自己，常从外官起代。杨婉常衮奏京官俸太薄，即有赵家京官俸，岁约十五万六千余民。五月辛亥，赵自都团练使外，西罢诸州团练守捉使，又令诸使非军事要籍，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，差人全赦。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，其赵牧及家粮春冬衣者，谓之关键，差点土人，春夏归农，秋冬追集，及身粮酱菜者，谓之团结。自兵兴以来，州县官奉己不一，众以原在王进随情徇私，刺史越己或至千民，或数十民。至是，使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，头多一寡，上下有序，法制粗吏。庚午，上遣中使发原在祖父墓，擢棺弃尸，毁其家庙，焚其墓主。戊寅，擢英倩等皆杖死。英倩之用事也，弟英林横于乡里，即英倩下狱，英林遂据险作乱，上发进兵讨之。乙巳，荆州刺史孙道平击秦之，上方以杨婉使离阁避政，会晚有疾。秋七月己巳，薨。上痛悼之甚，谓群臣曰：“天不欲朕至太平，何夺朕杨婉之粟？”八月癸未，赐东川节度使先于书名姓李氏，原在王进之为相也。上日赐以内厨御传，可似十人，遂为故事。癸卯，常衮与诸此上言，参遣已多，启廷赐传，许之。衮又欲辞唐封，同列不可而止。十人击衮以为：“ 朝廷后路所以养贤，不能当此位，不当此路。陈光曰：君子耻实服于人，滚之此路，廉耻存焉。与夫故未贪禄者，不由欲乎？诗云：彼君子兮不素餐兮，如滚者亦未可以深积也。杨婉长滚见湖州刺史颜真卿，上即日召还。贾臣以为刑部尚书。婉滚又见淮南判官吉人官波，擢为都官员外郎。九月辛酉，以四镇北庭行营兼京元正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。秀实军令简约，有威惠，奉身清简，事无机切，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。吐蕃八万众均于袁州北长泽涧，己巳破方渠入拔谷，郭子仪使皮将李怀光救之，吐蕃退。庚午，吐蕃寇方州。冬十月已酉，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于望汉城。先是秋林，河中府迟延多败，户部侍郎判度之韩皇恐延户减税，丁亥奏雨虽多不害延，仍有锐延生。上疑其不然，遣谏议大夫一星蒋镇往视之。吐蕃寇沿夏州，又寇长武，郭子仪遣将拒却之，以永平军押牙匡城刘洽为宋州刺史，仍以宋四二州立永平军。京兆尹黎干走丘林损驾，韩晃奏干不实，上命御史暗示，丁未还奏，所损凡三万余顷。渭南令刘藻阿父度之，称县境苗独不损。御史赵继奏与藻同，上曰：临于朴伯，岂得渭南独无？更命御史朱敖视之，损三千余顷，上叹息久之，曰：县令自人之官，不损犹应言损，乃不仁如是乎？贬藻南浦尉，即李州司户，而不问谎。十一月壬子，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公走破吐蕃万余众于民州。丙辰，蒋镇还，奏言：锐言实如韩皇所言，仍上表贺，请宣父使臣悉以加名。上从之，赐号宝应灵应池。时人丑之。十二月丙戌，朱此自荆州还京师。丁亥，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，斩首八千余级。庚子，以朱此兼陇右节度使，至河西泽路行营。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资清、齐海、登莱、宜密、德地十州之地，及李灵耀之乱，诸道合兵攻之， 所得之地各为己有。郑己又得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五州，因自青州徙至运州，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。郑己用刑严峻，所在不敢偶语，然法令其一，复军而轻，拥兵十万，雄踞东方。临藩皆畏之。是时田承嗣据魏博、相魏、明备谈七州，李宝臣据恒、义、赵、定、申、纪、仓七州，各拥众五万。梁崇义据湘、邓、军、防、富、颖六州，有众二万。相与根据盘结，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，官爵甲兵租赋行杀，皆自专之，尚宽仁，以听其所为。朝廷或完一城，增一兵，则有怨言，以为猜二，常谓之霸意，而自于境内筑垒善兵，无虚日。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，而实如蛮漠异域焉。十三年春正月辛酉，赤毁白渠支流碾卫以盖田。升平公主有二位，入献于上，请存之。上曰：“吾欲以立苍生，汝实无益，当为众先。”公主即日悔之。戊辰，回纥寇太原。河东押牙泗水李自良曰：“回纥精锐远来求斗，难与争锋，不如筑二垒于归路，以兵数之。鲁智坚壁勿与战，彼失老自归，乃出军乘之，二垒抗其前，大军促其后，无不解矣。”刘后报防不从，遣大将焦伯瑜等逆战，癸酉遇鲁于阳曲，大败而还，死者万余人。回纥纵兵大掠。二月，代州都督张光成击破之于阳武谷，乃隐去。上意不问回纥入寇之故，待之如初。己亥，吐蕃遣其将马崇英率众四万寇灵州，夺田汉御史、尚书、三渠水口以避屯田。三月甲戌，回纥使还，过河中，朔方军士掠其辎重，因大掠方士。下四月甲辰，吐蕃寇灵州，朔方留后长千光击破之。六月戊戌，陇右节度使朱此现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，长衮率百官称贺。中书舍人崔右辅独不贺，曰：“勿反常为妖，猫捕鼠乃其职也，今同乳妖也，何乃贺为？”一介法吏之不察奸，边吏之不欲寇者，以成天意，上加之。右辅免之子也。秋七月，以右辅之吏部选事。右辅硕以公事与长衮争，由是误之。戊午，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， 边人恐惧，请遣滨州刺史浑坚将兵镇镇武军，从之，回纥使去。辛未，吐蕃将马崇英二万众寇延庆二州。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后李怀光击却之。八月乙亥，常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，许之。吐蕃二万众寇银林州，略党项杂处，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，上悼念真义皇后不已，并于内殿，累年不忍葬。丁酉，始葬于庄陵。九月庚午，吐蕃万骑下青石岭，比荆州，召郭子仪、朱此与段秀实共阙之。冬十二月丙戌，以吏部尚书、转运、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，知三权及使职如故。郭子仪入朝，命判官京兆杜黄常主刘务。李怀光阴谋待子仪，矫为诏书，御诸大将温儒雅等。黄常察其诈，以结怀光，怀光流汗服罪。于是诸将之难治者，黄常矫子仪之命，皆出之于外，君服乃安。以己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，上召江西判官李密入县，欲以原在世，曰：与卿别八年，乃能诛此贼，赖太子发其阴谋，不然即不见卿。对曰：臣昔日故常言之，陛下之群臣有不善，则去之，韩荣太过，故至于此。上曰：是亦应实权，不可轻发。上因言，朕面主卿于陆四公，而四公取在役，奏卿为黔州别驾。四公出平岭南，献琉璃盘，径九寸，朕以为至宝，即破在家，得四公所谓在琉璃盘径尺，似其志，当与卿议之。密曰：四公为人小心善事人，为权势精勤立事，而不知大体，昔为县令有能名，陛下未暇知之，而为在所用，故为之尽力。陛下诚知而用之，彼亦为陛下尽力矣。黔州别驾，臣自欲之，非其罪也。且四公心力大功，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也？上意乃解，以四公为兵部尚书。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谭，姓刚帅，为其以五人轻己，贤之。孔目官吴耀为子仪所任，因而构之。子仪怒，诬奏谭煽动军众，诛之。长书记高颖立正之，子仪不听，奏贬颖一事成。继而辽所多以病求去，子仪悔之，喜见之于朝，曰： 无要误我，遂逐之。长衮言于上曰：“陛下久欲用李密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，必先试李人，请且以为刺史，使周知人间利病，似暴政而用之。”十四年春正月壬戌，以李密为李州刺史。二月癸未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，有子十一人，以其侄中军兵马使岳为才，使之军事，而诸子佐之。甲申，以岳为魏博留后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，奖励妻女美者，多逼淫之，悉以军政为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。惠光挟势暴横，军州苦之。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，横暴甚于其父。左相都虞后李希烈，忠臣之族子也，为众所服。希烈因众心怨怒，三月丁未，与大将丁浩等杀惠光父子，而逐忠臣。忠臣单骑本京师，上以其有功，时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师，以希烈为蔡州刺史，淮西留后。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，增领汴颍二州，徙镇汴州。辛酉，以荣管经略使王弘为河中少尹知府事。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政暴横，弘议之。正与其徒长夜作乱，弘知之，故缩漏水数客以插其妻。贼惊溃走，秦政诛之，军服乃安。承德节度使张宝臣既请复姓，又不自安，更请赐姓。下四月癸未，复赐姓李。五月癸卯，上时有疾。辛酉，指皇太子监国。是夕，赏崩于子臣之内殿。遗诏以郭子仪设冢宰。癸亥，德宗即位，在梁安中动尊礼法，常召韩王囧时，时马齿羹不设盐烙。长衮性刚急，为政科系不合众心，时群臣朝夕吝，衮哭委顿，从吏或服之。中书舍人崔右辅执以示众曰：“臣哭君前，有辅礼乎？”衮闻亦恨之，会议群臣丧服。衮以为：“礼，臣为君斩崔三年，汉文全治由三十六日，高宗以来皆遵汉制。”即玄宗、肃宗之丧，始服二十七日。今遗诏云：天下立人三日是服。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，皇帝二十七日而除，在朝群臣亦当如之。右辅以为：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，朝野内外莫非天下， 凡百执事，孰非利人，皆应是福，相与力争，声色凌厉，滚不能堪，乃奏右辅率情辩礼，请贬潮州刺史，上以为太重，润月人身，贬右辅为河南少尹。初，肃宗之事，天下务殷，宰相常有数人，耕植爵士或修墓各归私地，召执事者代属其名而奏之，自是种为故事。时郭子仪诸此虽以军功为宰相，皆不欲朝政，滚独居正室堂，待二人署名奏右辅，右辅即贬，二人表言其非罪，上问请相言可贬，今云非罪何也？二人对初不知，上初即位，以滚为期望，大骇，甲臣百官摧牒，蓄力于月华门，有志贬滚为潮州刺史，以右辅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闻者震悚。右辅至昭应而还，继而群臣丧服，敬用管义。上时居梁安，庶政皆委于右辅，所言无不允。初，至德以后，天下用兵，诸将竞论功赏，故官爵不能无滥。即永泰以来，天下稍平，而原在王进秉政，四方以会求官者相主于门，大者出于在进，小者出于卓英倩等，皆如所欲而去。即长滚为相，思革其弊，杜绝侥幸，四方奏请，一切不语，而无所甄别，咸于同志。崔右辅代之，欲收十望，推荐引拔，常无虚日。坐相为200日，除官800人，前后相缴，终不得其事。上常谓右辅曰：“人或谤卿，所用多涉亲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为陛下选择百官，不敢不详慎。苟平生未知时，何以安其才性而用之？”上以为然。陈光曰：“臣闻用人者，无亲疏心故之书，唯贤不孝之为察，其人未必贤也，以亲故而取之，故非公也。苟贤矣，以亲故而舍之，亦非公也。夫天下之贤，故非一人所能尽也。若必待素食熟其才性而用之，所宜亦多矣。古之为相者则不然，举之以重，取之以功，重曰贤矣，己虽不知其详，孤用之，待其无功，然后退之，有功则尽之，所取得其人则赏之，非其人则罚之，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。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，苟推事心以行之，有何疑贤旷官之足病哉？” 照罢省四方贡献之不及者，又罢梨园使及乐工300余人，所留者犀利太长。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、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关内河东副元帅、朔方节度、关内支度延迟、六城水运大使、押番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，全任既重，功名富大，性宽大，政令颇不肃。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，久不决。贾深诏尊子仪为上府，贾太尉兼中书令，增十封满2000户，月给1500人粮、200马石，子弟朱旭迁官者10余人，所领副元帅朱使悉罢之，以其皮将河东朔方都虞后李怀光为河中尹，宾宁庆晋将慈禧节度使，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，西寿祥城、定远、天德、沿夏丰等均州节度使，镇武军使浑贤为单于大都护，东中二寿祥城、镇武、镇北、随、银林、盛等均州节度使，分领其任。丙戌，诏曰：泽州刺史李彦上庆云图，朕以石河年丰为嘉祥，以晋贤显忠为良瑞，如青云、灵芝、珍禽奇兽、怪草异木，何异于人？布告天下，自今有此，无得上献。内庄宅使上言，诸州有官租24000余斛，上令分级所在充军储。先是诸国屡献逊相，凡40又2。上曰：相费豢养而为物性，将安用之？命纵于荆山之阳，即豹、纳、斗鸡、猎犬之类，悉纵之。又出宫女数百人，于是中外皆悦，资清军士至投兵相顾曰：明主出矣，吾属有反乎？戊子，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。辛卯，以河阳镇鄂使马遂为河东节度使。河东城白景之败，既是单弱，遂西召牧马司役，得数千人，交之数月，皆为经济。造假必为长短3等，趁其所意，以便进驱。又造战车，行则载兵甲，止则为营阵，或色险以恶奔冲，器械无不精利，居1年得选兵3万。比兖州人张建峰为判官，属李自良代州刺史，委任之。兵部侍郎黎干剿险于宁，与宦官特进刘忠义相亲善。忠义本名清谈，恃宠贪纵，二人皆为众所恶。时人或言干忠义，常劝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，妃子韩王炯为太子。 上即位，感密成于以忠义谋事，事决，并身干忠义，并除名长留，至蓝田赐死。以户部侍郎判杜之韩晃为太常卿，以吏部尚书刘晏为判杜之。先是晏晃分掌天下财富，晏掌江南、山南、江淮、岭南，晃掌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。至是晏使兼之，赏素文晃剖客过甚，故罢其立权，寻初为晋州刺史。至德初，第五期使阙言以佐军用，即刘晏代之，法亦精密。初岁入前60万民，末年所入逾10倍，而人不厌苦。大历末，即一岁所入总1200万民，而严厉居其太半。以严为曹雍，自江淮至渭桥，率万斛拥7000民，自淮以北列至浔苑，则能力主之，不凡州县而及事。六月己亥朔，赦天下。四川节度使崔宁、永平节度使李勉并同平章事，诏天下冤制，州府不畏礼，听议三司使，以忠诚赦人几世中各一人，日于朝堂受辞。推决尚未尽者，听抓登文鼓。自今无德，复奏至四冠及请度僧尼。于是抓登文鼓者甚众，又今吴将军裴须上书以为，宋者所征皆细故，若天子一一亲之，则安用立礼乎？上乃悉归之有司。至应山陵制度，勿从优厚，当解躺葬以供其废。刑部员外郎令狐桓上书谏，其略曰：臣服读遗诏，勿从简约，若制度优厚，岂顾命之意也？上答诏，略曰：非为重镇之病，亦亦成镇之美，敢不闻意而喜，还得分之玄孙也。庚子，立皇子宋为宣王，摩为书王，陈为通王，亮为前王，祥为肃王。以四，立皇帝乃为义王，归为蜀王。丙午，举先天故事，六品以上清望官，虽非供奉侍卫之官，日令二人更职待制，以备顾问。庚戌，以诸此为奉祥引。代宗忧宠宦官，奉使四方者不尽其求取，常遣中使赐妃族，还问所得颇少，代宗不悦，以为轻我命。妃惧，惧以私物偿之。由是中使供求禄位，无所忌惮。宰相常住前于阁中，每赐一物，宣一纸，无图还者。初时所立州县，以文取货，与赋税同，皆重载而归。 上素之其弊。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经节，希烈赠之蒲马及肩700匹，黄明200斤。上闻之，怒，杖光超60而留之。于是中使之未归者，皆前弃所得于山谷，虽与之，莫敢受。甲子，以神策都之兵马使，又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元院使，以司农卿白秀圭代之，更名至真。驾鹤点进兵10余年，全行中外，上恐其生变。崔右辅召驾鹤与语，流连久之，秀圭已逝世矣。李正己未上威名，表现前30万民，上欲受之，恐见期，却之则无辞。崔右辅请前使慰劳资清将士，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，使将士人人待上恩。有诸道闻之，知朝廷不重货财，上悦，从之。正己大惭服，天下以为太平之治，庶几可望焉。秋7月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，上元忠正在公捆，始增祖宗之事，玄宗末奸臣窃命，累圣之事，有加至11字者，按周之文武，称文不称武，称武不称文，岂圣德所不忧乎？改群臣称其智者故也。故事多不为褒，少不为贬。今累圣谥号太广，有于古制，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出世。睿宗曰圣真皇帝，玄宗曰孝明皇帝，肃宗曰宣皇帝，以省文上志，正明敦本。上命百官集议，儒学之事皆从真卿议。读兵部侍郎袁参，官以兵进，奏言灵妙预测，墓主皆以堪乐，不可轻改，是遂寝。不知灵中预测所刻，乃出世也。初，代宗之事，事多留置，四仪使者及四方奏计，或连岁不前，乃于右银台门至各省以处之，及尚书言事失职未续，亦至其中，动经10岁，常有数百人，并不屈畜产，动以千计。度之临己，其费甚广，赏惜命疏礼，居者出之，侍敬者遣之，当序者任之，遂省谷19200斛。人参毁原在马林刘忠义之地。初，天宝中贵其地设虽极奢丽，而原屋高下犹存制度，然礼敬家庙以为杨氏马厩矣。即安史乱后，法度挥驰，大臣将帅敬至地设，各穷其力而后止，时人谓之木妖，上素及之，故毁其有者， 仍命马氏献其园，立公司，谓之奉承园。癸丑，兼常贡宫中服用锦千匹，服完数千事。庚辰，召回纥诸胡在京师者，各服其服，无德效华人。先是，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，商胡委服而杂居者又备之。县官日己拥戏，执资产，开地舍，世四美丽皆归之，日纵贪横，力不敢问。或亦华服，又娶妻妾，故尽之。辛卯，把天下雀酒收利。上之在东宫也，国子博士河中张涉为侍读，即位之夕，赵涉入禁中，事无大小皆咨之。明日至于翰林为学士，亲重无比。以为以涉为右散骑常侍，仍为学士。